第七回，八卦炉中陶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富贵功名前缘分定，为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迷神，歇歇狂妄天家浅，眼前不遇待时临。问东君因甚，如今祸害乡亲，只为心高图往极，不分上下乱归真。话表齐天大圣被众天兵押去斩妖台下，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窟，莫想伤及其身。南斗星奋令火部众神放火微烧，亦不能烧着，又找雷部众神以雷泄钉打，越发不能伤损一毫。那大力鬼王于众启奏道：“ 万岁，这大圣不知是何处学的这护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剁，雷打火烧，一毫不能伤损，却如之何？” 玉帝闻言道：“ 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置？” 太上老君急奏道：“ 那猴吃了蟠桃，饮了玉酒，又到了仙丹，我那五湖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里，因有三味火断成一块，所以混作金刚之躯，极不能伤。不若玉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锻炼，断出我的丹来，他身自为灰烬矣。” 玉帝闻言，即叫六丁六甲将他解下，赋予老君。老君领旨去气，一臂香宣二郎显圣，赏赐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一宝明珠、锦绣等件，交于义兄弟分享。真君谢恩，回灌江口不提。那老君到兜率宫，将大圣解去绳索，放了穿琵琶骨之气，推入八卦炉中，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将火扇起锻炼。原来那炉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一双眼炒红了，并做个老害病眼，故唤作火眼金睛。真个光阴迅速，不觉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开炉取丹，那大圣双手捂着眼，正自揉搓流涕，只听得炉头声响，猛睁眼看见光明，他就忍不住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呼啦一声登倒八卦炉，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炉与丁甲一般人来扯，被他一个个都放倒，好似癫痫的白额虎，疯狂的独角龙。老君赶上抓一把，被他一啄，啄个倒栽葱，脱身走了。继去耳中撤出如意棒，迎风晃一晃，晚来粗细，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乱天宫，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好猴精有诗为证，诗曰：“混元体证何先天，万劫千帆只自然，渺渺无为魂太乙，如如不动好初玄。炉中九炼非千拱，物外长生是本仙。变化无穷还变化，三归五戒总修言。”又诗 一点灵光彻太虚，那条柱杖亦如纸。或长或短随人用，横竖横排任卷舒。又是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大圣齐天非假论，官封弼马是知音。马猿合作心合意，谨赴劳栓莫外寻。万象归真从一理，如来同气助双临。这一番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铁棒东打西敌，更无一神可挡，直打到通明殿里凌霄殿外。幸有右圣真君的左使王灵官执殿，他看大圣纵横，赤金鞭近前挡住道：“ 泼猴和王要不在此，切莫张狂。” 这大圣不由分说，举棒就打。那凌霄官鞭起相迎，两个在凌霄殿前厮混一处，好杀。赤胆忠良名誉大，齐天狂上声名坏。一低一好性相持，豪杰英雄同赌赛。铁棒凶金鞭快，正直无私怎忍耐。这个是太乙雷声鹰化尊，那个是齐天大圣猴元怪。金鞭铁棒两家能，都是神功仙气些。今日在凌霄宝殿弄威风，各展雄才真可爱。一个是七心要夺斗牛功，一个竭力匡扶玄圣界。苦争不让显神通，鞭棒往来无胜败。他两个斗在一处，胜败未分。早有右圣真君又差将左发文到雷府，调36员雷将齐来，把大圣围在核心，各成凶恶鏖战。那大圣全无一毫惧色，使一条如意棒左遮右挡，后架前迎。一时见那众雷将的刀枪剑戟、鞭锏抓锤、乐斧金瓜、毛镰月铲来得甚紧，他即摇身一变，变作三头六臂，把如意棒晃一晃，变作三条，六只手使开三条棒，好便似纺车儿一般，滴溜溜在那核心里飞舞。众雷神莫能相近，真个是圆坨坨光灼灼，亘古长存人怎学，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溺。光明一颗摩尼珠，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做。善时成佛欲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脚。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当时众神把大圣残在一处，却不能近身，乱嚷乱动，早惊动玉帝，遂传旨着游艺灵宫同义圣真君上西方，请佛老降服。那二圣得了旨，进到灵山圣境雷音宝刹之前，对四金刚八菩萨礼毕，即凡转达。众神随至宝莲台下起之，如来召请二圣礼佛三匝，势立台下。如来问 玉帝何事搬二圣下临？ 二圣即起道：像时花果山产一猴，在那里弄神通，据众猴搅乱世界，玉帝降招安止，封为弼马温。 他嫌官小反去。当前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获，复招安他，封作齐天大圣。先有官无禄，找他代管蟠桃园，他即偷桃。又走至瑶池，偷小偷酒，搅乱大会。仗酒又暗入兜率宫，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宫。玉帝复遣十万天兵，亦不能收服。后观世音举二郎真君同他一兄弟追杀他，变化多端，亏老君抛金刚镯打中，二郎方得拿住。劫富御前即命斩之，刀砍斧剁，火烧雷达，俱不能伤。老君奏准领去，以火锻炼。49日开顶，他却又跳出八卦炉，大退天丁，进入通明殿里，凌霄殿外，被右圣真君的左使王灵官挡住苦战，又调36员雷将把他困在核心，终不能相近，实在紧急，因此玉帝特请如来救驾。如来闻召，即对众菩萨道：汝等在此稳坐法堂，休得乱了禅位，待我炼魔救驾去来。如来即唤阿傩、迦叶二尊者相随，离了雷音，径至凌霄门外，忽听得喊声震耳，乃36员雷将围困着大圣里。佛祖传法旨，叫雷将停息干戈，放开营锁，叫那大圣出来，等我问他有何法力。众将果退，大圣也收了法相，现出原身近前，怒气昂昂，厉声高叫道： 哼，你是哪方善士，敢来止住刀兵问我？ 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今闻你猖狂村野，屡犯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大圣道：我本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帘洞里为家业，拜有寻师悟太玄，练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困在凡间闲地宅，立心端药助遥天，凌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值此敢正先。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 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1750劫，每劫该129600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出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大圣道： 嘿嘿，他虽年节修长，也不应久站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只要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 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 佛祖道：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宫圣境？大圣道： 哈哈哈，我的手段多哩，我有72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挥驾筋斗云，移纵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 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征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取来争吵。 大圣闻言，暗笑道：嘿嘿，这如来十分好待，我老孙一筋斗取108000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如何挑不出去？ 姬发问道： 嘿，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 佛祖道：做得，做得。伸开右手，却似个荷叶大小。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却道声： 我出去也。 你看他一路风光，不影无踪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他道： 嘿嘿，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宫定是我做也。 又思量说： 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 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狡辩，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邪臂收了毫毛，又不装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尽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 嘿嘿，我一去今来了，你叫玉帝让天宫于我。 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里。大圣道： 哼，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5根肉红柱撑着一股清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吗？ 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骚气。大圣吃了一惊道： 有这等事，有这等事，我将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我绝不信，不信，等我再去来。 好大圣，急纵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5指化作金木水火土5座连山，唤名5行山，轻轻的把他压住。众雷神与阿挪迦叶一个个合掌称扬道：善哉善哉，当年卵化学为人，立志修行果道真，万劫无疑居圣境，一朝有变散精神，七天王上思高位，灵圣偷丹乱大伦，恶贯满盈今犹报，不知何日得翻身。如来佛祖 舔灭了妖猴，即唤婀娜迦叶同转西方极乐世界。时有天蓬天佑即出凌霄宝殿道：“ 哈哈，请如来少带我主大驾来也。” 佛祖闻言回首瞻仰，须臾果见八景鸾鱼，九光宝盖，声奏玄歌妙乐，用我无量神章散宝花，喷真香，直至佛前谢月。 多蒙大法收舔妖邪，望如来少停一日，请诸仙坐一会言奉谢。如来不敢违背，即合掌谢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还是天尊与众神鸿福，感劳致谢。” 玉帝传旨，即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毒千真万怪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又命四大天师九天仙女打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高坐七宝灵台，调设各班座位，安排龙肝凤髓玉液蟠桃。不一时，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气真君、五斗星君、三观四圣、九曜真君、左辅右臂、天王哪吒、玄虚一应灵通，对对旌旗，双双翻盖，都捧着明珠一宝，寿果奇花，向佛前拜谢曰：“ 感如来无量法力，收服妖猴，蒙大天尊设宴呼唤，我等皆来陈谢，请如来将此会立一名如何？” 如来领众神之托曰：“ 今欲立名，可作个安天大会。” 各仙老异口同声俱道：“ 哈哈哈哈，好个安天大会，好个安天大会。” 言起各坐座位，走甲船商，簪花鼓瑟，果好会也。有诗为证，诗曰：“宴设蟠桃猴搅乱，安天大会胜蟠桃。龙旗鸾鹿祥光矮，宝节床翻瑞气飘。 仙乐玄歌音韵美，凤箫玉管响声高。琼香缭绕群仙集，宇宙清平贺圣朝。”众皆怅然喜会，只见王母娘娘引一般仙子仙娥美姬毛女飘飘荡荡舞向佛前，施礼曰：“ 前辈妖猴搅乱蟠桃佳会，请众仙众佛俱未成功，今蒙如来大法炼锁顽猴，喜庆安天大会，无不可谢。今是我净手亲摘大珠蟠桃树歌奉献。” 真个是半红半绿喷干香，艳丽仙根万载长。堪笑武陵原上重，争如天福更奇强。紫纹娇嫩环中少，香河清甜世莫双。延寿延年能一体，有缘使者自非常。佛祖合掌向王母谢气， 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满会群仙，又接赏赞。正是飘渺天香满座，缤纷仙蕊仙花，玉京金雀大荣华，一品奇珍无价。对对与天齐手，双双万劫增加。桑田沧海任更差，他自无惊无讶。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觥筹交错，不多时忽有闻得一阵异香来鼻傲，惊动满堂星鱼秀。天仙佛祖把杯停，个个抬头迎幕后。萧汉中间现老人，手捧灵芝飞矮袖。葫芦藏续万年丹，宝禄民书千计寿。洞里乾坤任自由，湖中日月随成就。遨游四海乐清闲，散淡十洲荣浮凑。曾赴蟠桃醉几遭，醒时明月还依旧。长头大耳短身躯，南极之方称老寿。寿星又到见绿地离壁，又见如来深谢曰：哈哈哈哈，史闻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宫锻炼，以为必至平安，不期他又反出，幸如来善抚此怪，设宴奉谢，故此闻风而来，更无他物可献，特具紫之瑶草，必有金丹奉上。诗曰：必有金丹奉世家，如来万寿若恒沙。清平永乐三成锦，康泰长生九品花。无相门中真法主，色空天上是仙家。乾坤大地皆称祖，丈六金身福寿蛇。如来欣然领谢，寿星得作依然走甲传商，只见赤脚大仙又至，向玉帝前俯信离毕，又对佛祖谢道：深感法力降服妖猴，无不可以表敬，特具焦梨二颗，火枣数枚奉献。诗曰：大仙赤脚枣梨香，敬献弥陀寿算长。七宝莲台山样稳，千金花座锦斑装。寿同天地言飞谬，伏笔洪波化起狂。福寿如期真个是，清闲极乐纳西方。如来又称谢了，叫阿傩迦叶将各所献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谢宴。众个明丁只见个巡视灵官来报道： 啊，那大圣伸出头来了。 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取出一张帖子，上有六个金字：安玛尼巴咪哄，地狱阿傩，叫贴在那山顶上。这尊者既领帖子，拿出天门，到那五行山顶上，紧紧的贴在一块四方石上。那座山既生根合缝，可运用呼吸之气，手而爬出，可以摇正摇正。阿傩回报道：已将帖子贴了，如来即辞了玉帝众神，与二尊者 出天门之外，又发了一个慈悲心，念动真言咒语，将五行山招一尊土地神邸，会同五方揭谛居住此山间崖。但他积食与他铁丸子吃，可食与他融化铜之饮，待他灾迁满日，自有人救他。正是妖猴大胆反天宫，却被如来扶手降。可饮融铜挨岁月，饥餐铁蛋度时光。天灾苦困遭魔折，人世凄凉喜命长。若得英雄重展正，他年奉佛上西方。又诗曰：福城豪强大士兴，降龙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禄承恩再遇经。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绝气还生。果然托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毕竟不知向后何年何月方满灾殃，且听下回分解。